第十三集，下午四点半，秦城的视线移到电脑右下角，距离下班还剩一个小时。百无聊赖地趴在桌子上开始倒计时。王少杰发来微信问他晚上去哪里潇洒，秦城打了个哈欠给他回， 有约不去。 要约了你未婚夫？哎，你不是吧，真听他的打算抛弃我们了？要不要这么重色轻友啊？ 王少杰发来一串抱怨，秦城嘴角上翘，一点不心虚。在狐朋狗友和未婚夫之间，他当然选择未婚夫，重色轻友的理直气壮。王少杰直接打来电话， 哎，你是不是动了徐子华那个王八蛋了？他出事了你知道吗？ 秦城挑眉， 他怎么了？ 昨天半夜跟人在他们家酒店里嗑药开群趴，被警察突击行动了。在场的还有一个挺红的明星，很多记者去拍，丢人丢大发了。他蒙着脑袋挡镜头的样子还上了热点头条。事情曝光的太快，徐家想压下去都来不及。听说刚刚才把人从局子里捞出来。 王少杰的语气里满是幸灾乐祸，秦称却有些意外。之前他答应了霍昭林不直接去找徐子华那狗东西的麻烦，也当真没工夫惦记他。这一个星期他每天上班盼下班和霍昭林约会，哪里还顾得上那些惹人嫌的苍蝇，否则按他的性格早把人拖出来蒙头暴打一顿了。 活该他倒霉。不过还真跟我没什么关系。 真不是你干的？ 他算哪根葱啊，值得本少爷花心思去对付？ 秦城说着再次看了看时间， 行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拜拜。 挂掉电话，他给霍昭林发去微信， 徐子华那王八蛋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霍昭林过了十多分钟才给他回， 嗯， 真冷淡啊。秦称继续追问， 怎么这么凑巧，总不会是你干的吧？ 那边过了几分钟又回来一个， 嗯。 秦称是真没想到霍昭林不让他去找徐子华麻烦，却亲自动手，心里一时有些别扭，但更多的是高兴。 就这样而已，太便宜他了吧。 这次霍昭林倒回得很快，耐心地劝他。 徐家老爷子最看重家族脸面，这次他让徐家颜面尽失，失了宠以后够他受的，你就别再多事了，到此为止吧。 秦称还是想把人拖出来蒙头暴打一顿，但霍昭林能为他做这些他就不计较了。 到此为止就到此为止。哎，晚上我们去吃越南菜吧，我订了位置，一会儿发地址给你，提早点出来避开高峰期。 还没有下班，认真工作，不要不务正业。 真够假正经的。秦称撇嘴不再回了，收拾收拾东西就起身开溜。到达卓林大厦楼下时，离下班时间还有20分钟。秦称大摇大摆地进门，到前台问霍昭林办公室所在的楼层，前台小姐差点被他的笑脸电晕，却依旧恪尽职守地问他有没有预约。秦称笑眯眯地道， 我是他未婚夫，需要什么预约？ 前台小姐红了脸，手忙脚乱地给霍昭林的秘书打电话，5分钟后恭恭敬敬地把他送到电梯间，帮他按了公司高层的专用电梯。半分钟后电梯打开，出来的是霍家老四霍昭仁。秦城扬了扬唇角与他打了个招呼，霍昭仁点了一下头问他， 你来找三哥？嗯，约了晚上一起吃饭。 哦，你们感情挺好的呀。 马马虎虎， 我之前还以为你们合不来呢。 怎么会？ 霍昭仁还想再问，秦城与他错身而过进去电梯里。关门之前他笑着冲霍昭仁抬了抬下颌，眼里划过一抹讥诮。 霍老四，你问太多了， 你这样我会以为有什么企图的。 霍昭仁面露尴尬，张口欲解释，电梯门已经合上。秦称嘴角微撇，他不知道这个霍老四是怎么回事，但能感觉出他似乎特别关心自己和霍昭林的事情，便不想与之深交。霍昭林还没下班，正在办公室里和下属谈事情。秦称被他的秘书引进去，坐在沙发里喝咖啡，目光大咧咧地随着霍昭林转。霍昭林端坐在办公桌后，一身浅灰色的西装，偏分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戴着一副无边框的眼镜，说话时习惯性的微蹙着眉，修长的手指不时敲击着键盘鼠标，看起来很有几分禁欲的气质。霍昭林谈完公事，办公室只剩他们两个。秦称起身走到霍昭林的办公桌边，懒洋洋的斜倚过去，笑问霍昭林： 可以走了吗？ 为什么又提前跑出来？还没到下班时间，你就不能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一些？你这样迟到早退，换做普通员工早被你们公司给辞退了。 我出都出来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秦称举双手投降，最受不了的就是霍昭林的说教。 下班时间已经过了，现在可以走了吗？霍三少。 霍昭林很无奈，没再多说，起身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和秦称一起离开。坐电梯下楼时，秦称与霍昭林说起来的时候碰到霍昭仁的事情，随口调侃： 啊，你那位四弟对我们的事情可是好奇得很呢。 霍昭林的神色微暗，提醒秦称： 你别搭理他，跟他保持距离就行。 他怎么着你了？我怎么觉得你对他意见挺大的？难不成他也要跟你抢家产？ 原本秦称对霍昭仁的观感确实不坏，但经过这两次，他总觉得那家伙有些古古怪怪，难免多了个心眼。尤其霍昭林对他这态度，即使对着霍家老大，他似乎也没反感的这么明显。 没有。你说晚上想吃什么？ 霍昭林避而不谈，转开话题，没有让秦称看到自己眼里转瞬即逝的尴尬。秦称微微皱眉，总觉得有些奇怪，但霍昭林这样子明显不想多说，他也不问了。 去吃越南菜啊。 他们家这叫家头。 40分钟后，他们坐在极具异域特色的餐厅里，秦称熟练的点单，霍昭林抿着白开水环顾四周，又一次认识到了秦称对吃喝玩乐的在行。这一周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会一起在外面吃饭，然后找地方去消遣。秦称也许别的都不会，但说起京城里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大概没几个人比他更加头头是道。霍昭林却恰恰相反，除了推不掉的应酬，他从不去那些娱乐场所，有空宁愿去健身，或者一个人安静地看会儿书，所以特别看不惯秦称之前整日里和一群狐朋狗友在外花天酒地的行为。 你想什么呢？ 点完单的秦称抬头冲霍昭林灿烂一笑，漂亮的桃花眼里熠熠生辉。霍昭林有须臾的失神，很快又不着痕迹地收敛了心神。 没什么。 他拿出一本图册推到秦称的面前。 戒指的款式我找人设计的，你挑一个吧。 秦称愣了愣，霍昭林的语气里没有多少柔情蜜意，他却没法不被触动。几天前，他们开车路过某个大型 CBD，他看到商场门口悬挂的巨幅珠宝广告，顺口提起买戒指的事情。当时霍昭林一脸无所谓的态度坏了他的兴致，还让他暗自气闷了一会儿。没想到霍昭林其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不在意这件事。看到秦称脸上露出的惊讶表情，霍昭林笑了笑： 你不是想要戒指吗？商场里买的，哪里比得上特别定制的？你看看吧，看喜欢哪个样式的，不满意我再叫人去改。 秦称的脸有些发烫，低下头认真翻看那一本图册。霍昭林一共叫人设计了六个款式，都是很简洁大气，适合男性戴的对戒。秦称认真看了许久，挑了一对最为低调内敛、款式简单的铂金戒指。 就这个吧，不用改了。 霍昭林挑了挑眉，他还以为秦称这样的性格会选择比较张扬的款式，这些戒指说不定都入不了他的眼，没想到他和自己看中的竟是同一款。 真的选这款？别之后又不满意跟我生气啊。 秦称很不好意思，原来霍昭林看出来他之前在生闷气。 不会生气，就要这个。 行，你喜欢就好。 秦称点头，面上一脸平静，心下已经抑制不住地乐开了花，开始畅想着拿到戒指一定要多个角度拍照片，发去朋友圈炫耀。 婚礼结束后，我会跟我爸提出我们要搬出去住，你不用担心。 不住你家，你爸不会有意见？ 不住你家，你哥不会有意见吗？ 霍昭林反问他。秦称嘴里叼着吸管，小声嘟囔：“ 他们管不着。” 没关系，我早就想搬出去了，这次总算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 秦称不自在地移开视线，笑这么帅干嘛？这不是诱人犯罪吗？还有，不住霍家大宅的话，那不就是他们两个人同居？这很难把持得住的呀。